好，不错，你的人生啊，这才真正开始呢。 高考不是全部，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，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。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李景龙打开了金川门，朱棣率领燕军进城，但却发现建文帝失踪了。朱棣大惊失色，此时纪纲提醒，眼下不是猜测建文帝死活的时候，应有所动作，防患于未然。朱棣一下子反应过来，这纪纲说的对，防患于未然在当前的形势下尤为重要。恢复常态之后，朱棣立刻打起精神，目光炯炯有神地射向纪纲， 那你觉得本王该怎么做呢？ 纪纲似乎早有准备，当即侃侃而谈， 臣以为首先要马上派兵驻守沿江各渡口，堵住北上之道。眼下朝廷所剩兵马为江淮最多，凤阳孙越、淮安梅因乃至盛庸和仍在山东的铁铉，这几个人手上仍有不少兵马，并且素来都是忠于皇上的。皇上若是想东山再起的话，最大的可能就是去投奔他们。 不错，纪纲话音方落，金钟便附和说道， 除了北上，还得防备皇上溯江向西，湖广的楚王、四川的蜀王，甚至云南的穆圣，他们先前可都是支持朝廷的，皇上也有可能去找他们。 嗯，两位说的有理。 金钟话音一落，朱棣立刻出言赞同，随即他将狗儿招到跟前，轻言数语，狗儿一点头，然后向外奔去。打发完狗儿，朱棣又回过头来问纪纲道， 其次又是什么呢？ 这其次嘛，便是赶紧给皇上发丧。 什么？ 朱棣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略为奇怪地问道， 眼下他生死不明，咱们就这么发丧岂不冒失？万一他没死，那咱们岂不是闹了个大笑话？ 纪纲一脸正容说道， 这绝不是冒失，而是必须之举。 殿下您想，皇上若是没死，那您接下来该如何自处啊？是登基自立呢，还是继续搜寻皇上呢？还有，若是皇上万一冒了出来，号召天下兵马勤王，那殿下该如何应付呀？面对纪纲的一连串追问，朱棣无言以答，这确实是他还没有想过的。纪纲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， 所以给陛下发丧那是最好的选择。如此一来，等于向天下说明皇上已经死了，即便他再冒出来，咱们也可以说此乃是奸人冒充，到时候真的也成了假的，没名没分的，他又如何号令天下呢？朱棣听完了皱着眉说道， 这般做虽然无不可，但多少有些欲盖弥彰，若他真把皇帝奉天之宝带了出去，凭此宝下发敕旨，我们又如何辩驳呀？ 那宝玺是假的，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是真的，那也是下人带出去的，落到了奸人的手里。就在方才，纪纲还有理有据地证明建文帝拿走了皇帝奉天之宝，可此时他却将先前说的话全都推翻了。不过朱棣已经听明白了，纪纲说了这么多，意思只有一个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建文帝出逃，毕竟他是大明天子，纵然被打败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。若真的是让他逃了，而且继续以皇帝的身份号令天下，仍然会对自己造成莫大的威胁。因此上，要想摆脱这个隐患，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让他死亡。当然了，这种死亡最好是肉体上的，但若不能做到的话，那便让他在名分上死亡，让他丧失对朝廷、对官员、对天下百姓的影响。如此虽差强人意，但也聊胜于无。纪纲先前说建文帝出逃是说给他听，而此刻讲建文帝已死，则是让他说给天下人听。天下人信不信那是一回事，但他必须将这个说法定下来。有时候掩耳盗铃、欲盖弥彰也是必须之举。想到了这儿，朱棣面色阴冷地问道， 那以何名目使其生侠呀？ 哈，我军进京，皇上羞愧难当，自敢无言再见王爷，只得和宫自焚呢。 那尸首呢？ 奉天殿那具便是。 如此便可？ 还需暗中封锁消息，禁止任何人谈论皇上下落，同时殿下要哀悼不已，亲自为天子发丧，并布告天下。朱棣不说话了，过了好一阵，方才扬起冷峻的脸，颇为阴郁地说道， 便依此策，一应事宜由你去办吧。 臣领旨。金钟在一旁听得纪纲处置，心中也是佩服不已。尽管他并不喜欢这个人，但他不得不承认，有些时候，纪纲的深邃心机对燕王是大有裨益。 哎，不想这一场大火竟然引出这么大的麻烦。 朱棣稍显烦躁地嘀咕着，在进京前，他把所有会出现的问题都想到了，唯独没有料到这位皇帝侄儿竟然是能够不翼而飞。金钟忽然沉下嗓子说道， 王爷，还有一事眼下看来也得加紧办了。 哦，什么事啊？ 金钟一字一句地郑重地说道， 王爷要抓紧时间赶快登基呀。 登基？ 朱棣一怔，当然进京前朱棣便已经做好了登基的准备，靖难三年好不容易取得了最后的胜利，他自然不可能还让建文帝站着御座，但眼下金钟让他赶紧登基，倒让他有些犹豫。朱棣明白金钟的意思，眼下建文帝不知所终，自己登基为帝可以起到稳定人心的效果。正所谓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一旦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宝座，那便是建文帝复出，天下官员也得好好考虑一番。从南下之前的分析来看，天下文武大都是坐观他与朝廷的成败的，此时大局已定，他已经占领了京师， 又占领了皇城，若是在正式当上大明天子，那便把这个名分也给占住了。既然名分和实力都已具备，不出意外的话，绝大多数的文武都会看清形势，站到他这一边来。虽然马上登基有着莫大的好处，但朱棣也还有着好些顾忌，毕竟他是打着靖难清君侧的旗号起兵的。不管是私底下怎么说，但他一直都是以周公辅成王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。如今刚刚进京，他便急不可耐地登上皇帝宝座，那天下人会怎么想呢？后人又会怎么看呢？在他们看来，这种匆忙毫无疑问地彰显了他蓄谋夺位的野心。而这场所谓的奉天靖难，实际上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篡位逆举。如此一来，他苦心经营的正义形象很可能毁于一旦。后世史家的笔下，他也难逃一个篡字。朱棣是个要脸面的人，想到千年之后落得这么个名声，他的后背不由得一阵发凉。朱棣的犹豫，金钟尽数看在眼里，他也觉得仓促登基后患无穷。可是形势比人强，眼下的难题若不能解，又何谈千秋之后的名声呢？要是因为这些犹豫而横生祸端，甚至将大好局面毁于一旦，那岂不是成了天下的笑话？为了迅速收拢人心，为了稳定天下局势，他认为马上登基是眼下的不二之选。思忖一番，金钟又找到了另外的一个理由。殿下，眼下梅因、圣雍他们还在江淮，皇上若真是外逃，很有可能去找他们。殿下虽然封锁了长江，但也只能封锁得一时，日子久了，皇上仍有可能成功北上。倘若殿下迅速登基，那大明便只有您一个天子。梅因、圣雍再忠于当今皇上，但毕竟是大明之臣，他们若不从您，便是大明的叛逆。有了这番计较，江淮传习可定，可要是拖延日久，一旦皇上到了江淮，那梅因他们肯定会继续拥护，到时候即便王爷登基，也免不了战火连连。如今我军虽然占得京师，但毕竟只是孤军，若让圣雍他们有了名分，继续与我军为难，那天下恐又生变数啊。金钟这话说得很是实在，朱棣听得浑身一震。如果大明只有自己一个皇帝，那圣雍他们不降也得降，可要是建文帝真的跑到了江淮，那圣雍他们肯定是铁了心的要打到底。如今胜局已定，他不想在大功告成之后再生什么祸端，更不希望大明的内战继续下去，毕竟这锦绣江山已经是他的了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经过了一番艰难抉择，朱棣终于下定了决心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既然名声和皇帝的位置只能选择其一，那还是先把这个地位握在手里再说了。至于名声嘛，只要将来励精图治，开创一个太平盛世，那后人再回首时也会充满赞誉的吧。当年的唐太宗不就是靠着贞观之治的美名，成功洗刷掉了玄武门之变的叛逆名声吗？想到这儿，朱棣一咬牙，下达了一道改变大明命运的指令。你下去后妥善的安排吧。金钟心中狂喜，连忙俯首答应道：臣领旨。你们还有什么事儿吗？ 朱棣略显疲惫。这一天，他经历了极大的兴奋、极大的紧张、极大的焦虑和不安。到这时候，终于有些疲倦了。这时，纪纲忙从袖子里拿出来一张纸，说道：“臣这里还有一事，遵殿下令旨，臣已拟定了奸党名单，共计29人，还请殿下一览。”“ 哦，念念吧。”“ 是。”纪纲答应一声，随即展开名单念道：“前太常寺卿黄子成，前兵部尚书齐泰，礼部尚书陈迪，礼部侍郎黄官，文学博士方孝孺，御史中丞练子宁，大理寺卿胡润，大理寺丞邹瑾，户部尚书王顿，户部侍郎郭任、卢炯，刑部尚书侯泰、鲍昭，工部尚书郑次，工部侍郎黄福，吏部尚书张胆，御史曾凤韶、王杜、谢生、尹昌隆，宗人府经理卓敬、修撰王淑英。”这份名单几乎将朝中左班要员一网打尽。六部尚书除了兵部的如常之外，其他全部名列其中。这些人有的深得建文帝信任，一手策划削藩，有的则是在削藩剿阉的过程当中发表了对诸藩，尤其是对阉藩的不利言论，还有一些纯属跟风，但因为位高名重也被列在了其中。纪纲念时语调轻松，金钟却听得心惊肉跳。刚一念完，他当即跳了出来，焦急地对朱棣说道：“殿下，这人数有点太多了，如果全部处置的话，有伤天和，也损伤了朝廷元气呀。”纪纲则一脸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哎，金先生这话可就说得不对了，这些人俱是证据确凿、罪大恶极之辈，不诛不足以正人心。再说若是留下他们日夜诋毁殿下英明，那岂不是养虎为患呢？依我看啊，这还算少的，还有在靖难之中顽抗王师的，比如像铁铉之辈，应该啊株连九族。”金钟气得直哆嗦，他知道按这张名单株连下去，历时便会掀起一场滔天大狱。这么多人被杀，天下文气大丧不说，朱棣的恶名算是背定了。金钟知道纪纲心狠，也不想再和他争，转而把目光瞄向了朱棣。此时朱棣沉默不语，若论本心，他对这帮支持建文帝削藩改制的文臣毫无好感，其中的齐泰、黄子成等辈更是应该碎尸万段。纪纲说的对，留下他们的性命，任由这些人天天诋毁自己，那还了得。不过要说全杀，他也觉得没有必要，毕竟这里面还是有些人才的。打天下当然是靠武将，但将来治理国家还是少不了能干文臣的辅助。以前他是藩王，只管带兵打仗就成了，可现在他即将登基，当然要为接下来的治国施政着想，稍作甄别，留一些愿意降附的可用之才，对国家也有好处。至于那些不降之臣，留着也是祸害。至于屠戮朝臣，他连篡位之名都担了下来，还在乎这一点的名声吗？权衡已毕，朱棣做出了最后的决定：郑次、黄福、王顿、尹昌隆四人已在金川门归附，他们的罪就免了。其余人等，除了齐泰、黄子成两个首恶不赦，其他人只要归附，也一律赦免了吧。金钟听罢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，忙衷心的称赞道：“王爷英明。”“臣领旨。”尽管心有不甘，但朱棣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。咽下了一口唾沫，纪纲也俯首遵命。 就在这时，朱棣忽然用阴冷的声音又说道：不过凡是不祥之人一律弃世，其亲族也要从重处置。本王要让天下知道，胆敢违逆天命者是何等下场。金钟的心又是一紧，他明白燕王这是要杀鸡儆猴，让那些上首鼠两端的官员们看清形势，赶紧归附。从重处置这四个字无疑意味着一场血雨腥风，那些不肯归降的建文旧臣以及他们的亲族要面临最严厉的惩罚。尽管金钟心有不忍，但他也明白正所谓乱世用重典，这种霹雳手段是让天下官员归心的最佳选择。他的额头上冒出了一阵细汗，心中对燕王的敬畏顿时又加深了一层。龙江军帐中的密议结束之后，金钟连夜赶往城内，找到了邱福和周王朱肃、曹国公李景龙。一番密谋，几人将劝进的程序正式敲定。第二天正午，朱肃、李景龙和邱福率领全体皇族文武官员赶往龙江，劝朱棣顺应天意早继大统。自然朱棣立刻表示拒绝。6月15，邱福、朱能率领燕军诸将再次劝进，朱棣仍然不允。6月16日，周王朱肃、齐王朱伯、古王朱慧等一干亲王赴龙江三劝。按照礼制，三劝之后朱棣便可顺天应人继位为帝了。不过为了显示自己非是贪念皇位，朱棣仍然又是装腔作势言辞拒绝。不过金钟他们早有准备，在燕王第三次拒绝之后，众亲王、勋戚以及归附朝臣还有燕军将领们一哄而上，拿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，硬逼着燕王继承大统。终于在众臣的顾请之下，燕王南佛众议，总算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登基的要求。一时间龙江大营欢声雷动，按照燕王的令旨，登基的日子定在了第二天，也就是6月17日。答应登基的当晚，朱棣在龙江中军大帐召见部分归降的翰林词臣。此次召见目的是为了起草登基诏书，尽管事出仓促，诸事从简，但登基诏书还是马虎不得。一次登基，这诏书就要立刻传送天下，让那些在靖难之役中做壁上观的地方文武早日效忠新君，尽可能快地确立朱棣的天子地位。军中重臣多是武将，仅金钟和纪纲勉强算得上是半个文人，因此这道诏书还得是照着老规矩由翰林词臣们来拟定。燕军进城，京中的武将基本上全数归降，文臣当中虽然有不少自尽或逃逸的，但也有很多人投服了燕王。这并不难理解，如今形势已变，燕王成功问鼎，文臣们想要继续位列朝堂就必须认清现实。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，他登基为帝，大明依然是大明，群臣纵然改奉新主，却依然是为大明效力，也不会得到逆臣的坏名声。既然如此，大家又何必要为建文帝殉节白白的葬送性命呢？再者，对于建文帝剿燕，很多人也不过是秉承上意，望风景从罢了，和朱棣本人倒谈不上什么怨仇。因此上，在朱棣降者一律留用的招揽之下，一批文官就此改换门庭，投入新天子的麾下。仅翰林院归附新主的便有翰林修纂胡静、国史馆编纂官杨士奇、编修杨子荣、